星星是天空那片海，月是潮汐的期待，云散开，月光照亮红尘的阴霾，世界在这一刻静下来，放下所有尘埃，谁在迷恋自由的光彩，放任相爱却又任性离开，也许誓言如沧海，只要今生不悔改，那是一生中间。